饥渴不息，这本饥饥渴不息，天行饥本饥饥渴不息，可是这个日月日出洞日落晒一样，日出洞它不会行着洞，一定向晒边行，日出洞日落晒本饥饥渴不息，这个就正准波罗蜜啊，九日新日日新啊，我哋日日都要新嘅，啊唔好旧嘅，呢、这个就正转波罗蜜啊。所以啊，所以呢个新字日日都要新鲜咧，呢、这个就名为正正转波罗蜜啊。禅波罗蜜，禅者就讲禅罗。此云叫做静类，静中嚟思类啊，禅唔系完全静，静就变咗死水啦，死水不会藏，静中嚟思类咧就变咗活水龙啊，所以禅罗咧就静类，静就属止，类就属观啊，止而后观啊。观而后止，观就能止一切妄想，观而后止，止一切妄想就能观，妄想一止你就观，当然这个水一清你就从水面观到水底，这个水有清的一定要清清，水不清它不清，一清的就由水面就观到水底，水清就名为止，由水面灌到水底，这个名为灌，水底之后有几度摇移都灌到，所以受禅咩就讲止灌，止灌就称为静类，大学之后都有得讲，止止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定，定而后能累，累而后能得，得而后能安，物有本末，事有始终，自所善善行，则近道矣。呢、这个叫禅波罗蜜。所以修行呢，你有时用正准波罗蜜，有时用持戒波罗蜜，有时用布施力波罗蜜，都能够令你到彼岸嘅。啊，你肯布施就得啦，或者财施，或者法施，或者呢个气力嚟布施。都能够到彼岸，持戒止一切恶，受一切善，利益众生，这个亦能到彼岸，是咪啊？精进啊，咁样就自强不息，这个名叫精进。精进咧，念念都要修行，念念咩都共用，这个名叫精进，系咪啊？禅罗咧就名为精类嘛。即是自观呢，波耶波罗蜜，呢、这个波耶，波耶波罗蜜，上来就讲呢个波耶讲明云，现在讲呢个波耶波罗蜜，波耶啲咩界啊？波耶就空啊，波耶空啲咩空啊？一切法空就名为波耶，有一法唔空就唔称为波耶。譬如布施，布施要空啊！啊，呢只声嚟布施，呢、这个唔称为波耶。布施啊空啊，就空的众呢，不见有能事，不见有所事，不见有受事者，呢、这个布施空，都令为波耶。空乜嘢呢？空咗自己啊！啊，呢、这个。这个控制这个控制发发都有个自控，这个就是控的，控呢就无物了，不控就有物了，这个物呢任何一发你灌它呢肯定会控的，任何一发你灌它究竟它就会控，一控呢那波嘢就现出来了，所以六祖菩萨他讲得好清楚，本来无一物，何须惹尘埃，一物都没有呢，他就空了， 我哋啊能够一物都无咧，就控呢、这个控就破赢。所以大学呢后咧，呢、这个政治都讲出嚟，自治为德物，德物然后自治，自治然后以诚，以诚又心正，心正又身修，身修家财，家财各自各自天下平。咩个格物啊？格物又自治，自治就波嘢，但波嘢嘅前咧一定有格物咧。任何一物你就控咗嘅，若果你唔控嘅，按呢个波嘢唔现出嚟啊！自治就格物，布施布施控，持戒持戒控，正进正进又控，禅定有禅定又控，辩才。辩才都有控，智慧智慧都控，所以你唔控咧，佢哋有个物，控咧就隔物，隔物咧发发得控，发发控嗰阵时就叫人过夜，过夜啫，发发控也，所以咧，莫一发唔控，就变有个物嘅，所以六祖坛经呢、这个发发禅师咧。佢顶嗌六祖，不过头都唔靠到地。六祖话：你心中必有一物，蚊集何事啊？学我念经念咗三千部《法华经》咯，佢就嗰三千部悟空，三千部悟空咧，所以咧佢靠头咧就唔靠地。有个叫物，我三千部《法华经》，点可以顶嗌你呢个祖师啊？你祖师都冇念三千部，我念咗三千部。所以咧，佢就话嗰一发唔控咧，就有一物，心中必有一物，有个物就三千部《法华经》唔控。后来咧，六祖啊，叫佢说法啦，哦，众经三千部，曹开一回目，系咪？未明出世子，宁热女生狂，人六牛前失，错众孝善人。谁知花火宅内然是花中王？俾个海中。谁知火宅内然是花中王呢？释迦牟尼佛尽作恶世嚟度众生咧，微笑啊！火宅内又有个花中王啊！所以呢个波嘢就控，如果你有一花唔控，你就冇波嘢。你必定花花控嘢得波嘢，自治就隔物，隔一切物。物即系法人，任何一法你都有控佢，然隔物又自知，自知又以成，以成系心正，心正系身修，身修就家财，家财各自各自天下平，自天之以至市民，一事皆以修身为之，都系修身为宗旨嘛。所以呢个波嘢咧控一大法人，慈悲音。起舍任，咩容易啊？大慈就以乐啦，以人之乐就名为慈。大悲就拔苦，拔人之悲，呢、这个属于拔人之苦，属于悲。起舍任，起就随喜，见咧又有功德，我哋生个随喜心，呢、这个就起舍，一切都难舍。这个舍字跟布施又不同，布施就是悲的人，舍就称为自舍的，自己受到禅定，即时将禅定舍了他，自己受到智慧，这个智慧控了他，不是为布施，布施就悲的人，自己有财，将那财控了他，布施就将呢个财咧嚟供养三宝，供养和尚，供养大德，供养高僧，引敬稀客，呢个就布施。佢有财咧，能识空，旁温举事，悟咗道之后，佢一百万家财，佢令到边个地方啊？令到呢个洞庭湖沟得落海，佢嗰就舍啦。他那个能控的那个财，他有财能控，舍跟布施两个字不同的， 布施的那个供养嘛，这个舍不同的，舍就是有乜嘢你能够控咗佢啊？啊，旁文咧，将嗰啲钱咧舍咗啊，控啊，舍佢舍咗啦，到边个地方舍？佢唔系拎个佛堂供养三宝啊，佢拎到洞庭湖拖到落海，佢呢个你咪未舍？诶、啊，譬如嗰个礼仪，礼仪修行咧，就必定有一个明知。佢受咗呢个枝，诶，佢就着咗呢个嗰粒枝，佢冇办法变为龙嘅。诶，后来嗰个善知识点醒佢，佢你将你再爱嗰个物，你写出嚟，佢知道啦。原来呢个李仪嗰个龙啊，嗰粒枝啊，佢再爱你。啊，佢能够将再爱嗰粒枝啊，一下子写出嚟咧，哦，佢马上就变为龙。李仪化为龙，加油考内自难舍嘛。李仪点可以舍嗰粒字啊？再名贵嘢就嗰粒字，哎，佢能够舍，出家人都唔系容易啊。出家人出家咧，佢难舍得嘛。啊，但一咧再难舍，后成个法难舍难舍，割咗佢，佢又出得家咧。若果佢唔舍得个头发，佢點樣出得價呢？心內個愛再難割，佢能夠割咗佢嘛？太子賢女個愛咧再難捨，佢捨咗佢，佢就出得價。所以你個捨字同個布施兩個字唔同嘛？係咪啊？捨後花捨到邊？邊邊不過啊？捨咗佢又出價嘛？心內個愛啊，係咪啊？割咗佢，割俾邊個啊？直頭割咗佢啫嘛，唔係俾人噶嘛？呢、這個明明捨。舍头仲发割心内爱，呢、这个就舍啦。即系个舍字咧，同嗰个布施，不过法相唔同。我讲你个法相嗱，所以咧，持就以乐，地就拔苦，喜就随喜他人功德。舍有难舍，有法都难舍，唔论咩法啊，中意接。有法都能够舍，呢、这个就是起舍。舍遍法界，起又遍法界，持又遍法界，地又遍法界，所以证明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嘛。解脱音，解脱咧就解脱呢个业，有业就唔得解脱啊，有业障咧冇办法解脱。解脱就解脱呢个业，业太薄我哋，呢个业骗你入地狱，你唔到你唔入，呢个业厉厉害嘛？骗你做鬼，骗你做畜生，做牛做羊做马，都系呢个业力嚟害薄我哋嘛？我哋能够解脱就解脱呢个业，解脱呢个业咩？哦，就得大自在。无业就一身庆，所以修行咧就系有解脱无痴劫以来我哋嗰个业力嘛，所谓现尘债子，我哋有解脱嘅，呢个就解脱音。无漏音，无漏就讲白，一有白就漏落生死，啲无漏得，啲无漏就唔会漏落生死嘛。有呢个白贪嗔痴。微微嗰个喊亲痴，你都闹落嗰个层次，所以出晒个圣人啊，无惑，少少个惑都冇，因此佢就得无，不闹落呢个生死嘛，无闹嗰个功德嘛，闹落生死咧就有闹个福嘛，有闹个福唔能够你出苦海，无闹个福能够救你出苦海。所以呢个解脱音个无漏音，智慧音大智慧音啊，智慧音啫就治呢个小乘嘅法嘛，大智慧音啫就治呢个大乘嘅法嘛，是之效音咩就讲三乘法啦，大是之效音就讲一乘法嘛，云雷音。应身说法嘛，大云雷音就报身说法嘛，即 迦牟尼佛就华藏世界啊，报身佛嚟说华严经嘅，呢、这个就大云雷音啊。就娑婆世界啊，应身佛嚟说法，呢、这个就云雷音啊。出而是单，不可思不多思任意，放种种嘅降命运啊，出种种嘅微妙之音咩？哦，咁样咯。娑婆世界及下降国土无量亿个天龙鬼神，都到呢个透离天空嚟啦。天龙鬼神都到呢个透离天嚟啦。一切佛、一切菩萨亦嚟，除咗佛菩萨以外，天龙鬼神亦到呢个透离天空嚟。咩天呢？所谓四天王天，四天王天呢就以日月相齐啦。东方持国天王，南方湛江天王，西方广目天王，北方就多闻天王，呢、这个就四大天王。四大天王呢，咁样就寿命呢就500岁，人间50年就为佢一昼夜。兔利天呢就睡眠山顶嘅，睡眠山顶呢就有呢个33天，中间就名善见天，大色所贵孤云33天。兔利天呢寿命就1000岁，佢寿命1000岁，天上的寿命1000岁，人间呢100年就为佢一昼夜。夜摩天呢痴云时分，夜摩天是空居天，不是地居天，兔利天都还以地居。夜摩天是空居天，痴云时分，日月光明照不到，日月光明1000光明，500光明照我哋人间，500光明就照呢个兔利天。夜摩天呢，呢、这个日月光明照唔到，但系佢咧就有莲花开合为时分，所以善知时。莲花开就名为日，莲花合就名为夜。好似我哋人嗰个心咧，好似莲花一样，一开就醒嚟啦。一合就睡觉，我们的心一合就睡觉了，一开就醒来的。所以夜摩天那个莲花开就为日，合就为夜，善知时。寿命呢就2000岁，人间200年为他一昼夜。道术陀天啊，这个道术陀天，道术陀天呢弥勒菩萨现在就道术陀天。道术陀天呢，咁样啦，寿命呢就4000岁，人间呢就400年，为佢一昼夜。化乐天呢，道术陀天以上有个化乐天，寿命呢就8000岁，人间呢就800年，为佢一昼夜。他化自在天呢，化乐天以上埋呢个他化自在天。他人化这个五欲，他自己来享受，故云他化自在天。寿命呢是1200岁，人间呢1600年就为他一昼夜。所以这个六欲天呢都还有时间性的。四天王天500岁，道出兔利天1000岁，夜摩天是2000岁，道出陀天是4000岁，化乐天是8000岁，他化自在天的寿命长呢16000岁。人间呢1600年来他一昼夜。这个是六欲天，六欲天呢未曾离开这个欲的，有男女之欲，所以有天王、有天子、有天女，亦有睡眠之欲， 亦有飲食意欲，有三種欲：飲食、睡眠、男女自欲。呢、这個六欲見，係咪見多光明雲，聞多呢個微妙音咧？亦爆偷利天利，定乃釋迦牟尼佛。凡眾天咧，呢、这個就唔係六欲見啦，色界見。色界咧，初禪離散起落地三天。凡中天、凡夫天、大凡天，这个初禅离散起落地，二禅呢定散起落地，少光天、无量光天、光阴天，用这个光明呢代表任性的，这个光阴天是二禅天定散起落地，三禅天呢就离弃的妙落地，少正天、无量正天、偏正天，离弃的妙落地啦。系咪四禅天呢？舍念清净地、福生天、福爱天、广歌天三个天。四禅天呢？广歌天呢？世界嗰个福佢再大，歌宝再大，称为广歌天。世间嗰个福报咧，以广歌天为最大，四禅大三天、福三天、福爱天、广歌天，有漏嘅歌报咧，佢个福报最大，叫广歌天。无声天咧，也是四禅，系外道嗰个天。无梵天、无热天、善见天、善现天、色究竟天、阿罗汉天。阿罗汉，此云不来。生在个五个天呢，系咪受行而出三界，所以称为阿罗行天。阿罗行就五天啦，无梵天，佢啲烦恼已经减少啦。无热天，不但无烦恼，连一啲热都冇埋咧。善见天，佢见多清净嘅色；善现天，佢能现清净嘅色；色究竟天，对呢个色嘅。色界究竟咗啦，色究竟天，色究竟天呢？阿罗汉五天，四禅天之中，另外有一个天王叫做摩氏首罗天王。摩氏首罗天王呢，系色界嗰个天，大色系欲界嘅天，摩氏首罗系色界嘅天。摩氏首罗以定而得自在。大色天王以欲而得自在，两个都称为自在。不过欲界自在就大色天王，定格定自在就摩氏首罗天王。摩氏首罗天王以定自在啦，所以佢咧三只眼睛、六个手臂、骑呢个白鸟、执呢个白狒，一刹那间就周流大千世界啦，以定而得自在。叫做摩氏首罗天王，乃至飞声飞飞声随现呢，就略咗啦。讲呢个无色界，无色界有四天：空无边际天、色无边际天、无所有随天。飞声飞飞声随现，飞声讲佢飞声冇声，又唔系完全冇，所以飞飞声。你话佢有声咧，佢又飞声。话个冇声咧，佢唔系冇飞飞声，飞飞声唔系冇，所以叫做飞声飞飞声随天。系咪色界咧？在过嗰个天咧，就飞声飞飞声随天。一切天中、龙中、鬼神当中，色来集会。系咪一切呢个天中啊、龙中、鬼神当中、天龙鬼神？阿弥见到释迦牟尼佛光光明文，闻到释迦牟尼佛呢个微妙音咧，个个都来集会，集会偷利天宫。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海神，将来天就讲完咧。而家讲呢个鬼神，讲呢个神，神就属阳咩？阳都为神咩？阴就属鬼嘛？鬼就属阴。有冥界就完全是鬼的，阳呢就属神， 娑婆世界啊，呢个神有几多？海神，大海里头有个神，呢个叫海神。诶，江神，每一条江咧都有个神嘅，呢个江神。啊，江度有个智江，中江有个长江，系有个黑龙江，呢个都有神。印度有个恒河，呢个江，呢个就河神。啊，江神、河神呢？啊，恒河就有河神。中国黄河亦有神嘅。啊，洛阳嗰个水亦有神嘅。所以江神就指呢个江，河神就指呢个河。到底河大一江大呢？冇一定。一个在印度嚟讲嘅恒河咧，就最大嘅。在我哋中国嚟讲嘅长江咧，就最大嘅。但中国呢个黄河也是大的，黑龙江咧亦大的，我哋广东呢个智江咧也是大的。系江神、河神、四神，每一个市都有神。一个冇神啊，人人就争嘅。呢个市啊，我所有，你不能争。我呢个市啊属我所有嘅，所以市亦有神嘅。山神咧，山亦有神嘅。这个山呢是我所管啊，他就打理这个山。如果这个山没有神呢，人人都来争，这个神都来争。所以山呢也有神的。啊，我们东涌啊宝林下面这个凤凰山呢，他有个神的。山也有神的。地神就讲之地嘛。大地呢光大无边，有个地神的。我们娑婆世界啊，南禅步骤这个地神坚牢地神，地神是护法君，这个地神川泽神，川泽神讲的湖，洞庭湖、鄱阳湖、太湖、曹湖，这些湖的地方，湖的地方有水有奶，所以是川泽神湖神。庙家神，庙就讲的家咁咪庙，错咗都和三章基寸长都明系庙啊。后来咧跌碎啊，跌咗碎就明系家啊。庙而不实者有之啊，实而庙而不受者有之，受而不实者有之。呢个庙咧，庙系乱嘅，实咧就结果，家就结果。呢个庙家就讲五谷。五谷亦有呢个苗家神，周神就知周咧，啊日间咧有周神嘅，夜神就知夜嘛，空神咧就知呢个虚空嘛，领空权，空神，呢个虚空啊我观，啊呢个虚空啊你观，东方虚空有个神，南方虚空有个神，西方虚空有个神，北方虚空有个神。我哋中国个虚空有个神，可能美国个虚空都有个神，呢、这个就空神啦。天神呢就讲呢个大字，东方大大，南方、西方、北方、中央，呢、这个就五方神，呢、这个就天神啊。天神呢离人间唔好远嘅，天神。飲食神呢就打理呢个飲食，就做君啦，做神就是飲食神。草木神呢就管呢个草木，而是等神界来集会，伏妖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自大鬼王。讲人呢个神呢就讲鬼啦，鬼就有冥界，神就阳神，阳神飲鬼嘛。阴就属于鬼嘅，啊阳就属于神嘅。咁呢个阴界咧，就由地藏菩萨呢个有冥界管嘅。阴界呢个大鬼王就阎罗王啊，阎罗王称为大鬼王，空灵无量咁嘅大鬼嘅。所以自大鬼王，所谓恶目鬼王，鬼咧系有冥界，佢只眼咧好得人惊。多数鬼眼咧都系得人惊，所以叫做恶目鬼王。啖血鬼王咧，鬼以何为食咧？佢要食血嘅， 直铁啦、铜库啊、铜灾三宁，嗰啲铁咧流得出嚟，嗰啲龟就食佢。或者人嘅作战打仗、战争，系咪杀死好多人？嗰啲血流出嚟咧，嗰啲龟就食啦。所以咧，名为啖血龟王，啖正气龟王咧，有啲人放热，放热咧。阿名嗰个正气咧就俾啲鬼王食咗啦，有正就有气嘛。你放热咧，阿名咧鬼王就淡咗你嘅正气，叫淡正气鬼王。淡胎卵鬼王，胎有啲胎生，有啲卵生啊。嗰啲只鸟啊、大鹅鸭嗰啲咪卵生咧，自家牛人咪胎生咧，人都多数胎生嘅。或者这个胎生不成就被那鬼王吃了，卵生不成就被那鬼王吃了，所以这个就淡胎卵鬼王了。行定鬼王，那么这个定呢由鬼王来指的，热定有热鬼，冷定有冷鬼，发冷定有发冷鬼，就说叫做一正，一正是有鬼的，那些鬼王隔一日一，隔两日一啊，隔三日咧嚟一次一病嘅，呢啲病系能医啊。呢、这个就隔日嘅一，呢、这个系鬼王行定鬼王，涉毒鬼王鬼咧，个名系啊，有恶鬼，但亦有善鬼嘛。碰到恶人咁咪恶鬼，碰到善人咪善鬼。善人咧，我啲鬼啊涉毒鬼嘛，有毒个鬼能够涉咗毒唔俾佢害人。慈心鬼王，慈心鬼王咧，那个鬼王个心地好慈，爱护人，慈心咧以乐，帮忙人，鬼都有时识会帮忙人噶，因为佢有个慈心啊，佢有得慈心啊，帮忙人啦。呢、这个慈心鬼王，福利鬼王啊，咁咪又有一个鬼王咧，令你得福利益你嘅呢、这个福利鬼王。大爱敬鬼王咧，修行办道啲人咧，嗰啲鬼王嚟爱敬嘅，不但恭敬你而爱护你，爱护你而恭敬你，呢、这个就大爱敬鬼王。而是当鬼王带来集会，哦，所有天龙鬼神都来集会，一切佛、一切菩萨、天龙鬼神都来集会，集咗呢个偷利天宫。听释迦牟尼佛说法，今日讲到此处为止，听阿文长。 南无阿弥陀佛。